军不让过，把奴才辱骂一番不说，还把太后您赐的东西给打翻了。 什么？ 慈禧太后正躺在床上养神，闻听此言不由大怒，跳下床来喊道： 竟敢把我赐的东西打翻，去传我口谕，主刑部尚书潘祖英、提审护军岳林、王林等人严刑审讯，如果有此事，以死罪论处。 潘祖英接到旨意，急忙汇集刑部的所谓八大圣人，征询他们的意见。所谓八大圣人，是指为半秋审处的四座办、四提调。这八个人是从各司选出来的佼佼者，律例精通，办案论法，不论人。闻听此事，知道护军没有罪，于是一口同声说：交给本部，就应该依法办事。如果太后一定要杀这三个护军，自己将之好了。本部不管此事。潘祖英也知道，此事无论如何罗织，也接引不上一条能处死的律例，无可奈何，就上了道奏折，阐明刑部的意见。慈禧太后看了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吩咐李莲英传恭亲王进宫。那么为什么要找恭亲王呢？原来他是首席军机大臣，一切上谕都有军机处呈旨拟发，不找他不行。还没有进长春宫，恭亲王便觉得兆头不好，等进了长春宫便觉得气氛不对，一见到太监们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，稍有响动立刻脸色变了，简直就像森罗殿一般。揭开门帘，肃寂无声。慈禧太后正在那抽着闷烟，李莲英在旁边小心地侍奉着。恭亲王见此情景，急忙跪地请安： 恭王爷，昨天的事情想必你也知晓了吧，这些护军也太放肆了，我打算严惩几个，您有什么意见吗？ 恭亲王小心地回答： 太后息怒，昨天的事情臣听到一些，据看来护军只是秉公办事，并没有什么过错，倒是这些奴才们太过放肆了些，如果必成护军，恐怕人心不服，还请太后三思而后行啊。 什么？把我的奴才打了，东西撞翻了，他们还有理了不成吗？我打算斩几个示众，理你个旨吧。 恭亲王听了皱了皱眉头，怎能这样做呢？于是说： 太后，此举万万不可，臣难以从命。 那就将岳林改判廷杖吧。 此等刑罚太过残酷，仍然不可。 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事事同我作对？ 这太后，这怎么算是作对呢？臣是宣宗皇帝第六个儿子恭亲王。 慈禧太后撇着嘴挖苦说： 你是王爷勋臣，有老资格，所以就敢对我如此是吗？我革去了你的王爵，看你还放肆不？ 这话也太刺耳了。恭亲王站起来说道： 太后可以革去我的王爵，但是革不了我献帝皇子的身份。 退下去！ 慈禧太后气得血往上涌，火往上窜，却没有地方发泄，顺手拿起一个红底白花的唐代花瓶，摔得粉碎。站在一边的李莲英吓得趴在地上： 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，身子骨要紧啊，滚一边去，整天就会说这几句话。 李莲英赶紧站起来，真走到柱子边。过了一会儿，看看慈禧太后气儿消了些，又大着胆子说： 太后，恭王爷对您也太放肆了，您何不像当年一样，趁此机会将他割掉算？ 慈禧太后何尝不想去掉这块绊脚石？可是恭亲王是朝中重臣不说，对外交涉、筹划洋务等事项全靠他支撑，能轻易废掉？再说，就借这事革了他的职，又怎能服人？想想啊，也只好作罢。将那首犯玉林杖100，流放千里，同时责打李三顺30大板，算是对这事有个交代。谁知一波刚停止，一波又来了。慈安太后驾崩以后，围绕着慈禧太后该不该行礼一事，二人之间又发生了争执。又是一个雨天，望着窗外那毛毛细雨，慈禧太后又来了兴致，一大早梳洗完毕，便带着李莲英准备出去游玩。谁知刚走出屋门，却见李三顺急匆匆跑过来： 太后，礼部你的行礼折子。 慈禧太后接过折子一看，脸顿时阴了下来。李莲英急忙瞥了眼，只见上面写着：慈禧太后应该率领宫眷等于某某日行礼，贵妃应该于某某日应率领福晋、命妇等行礼。李莲英见机讨好着说： 太后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她是太后，您也是太后，为啥让您给她去行礼？真是此有此理呀、啊！ 别说了，快去把恭王爷给我找来。 恭亲王这会儿正为着慈安太后的葬礼忙前忙后，身上的衣服也被雨打湿了，也顾不上。一听慈禧太后召见，急忙赶来。进宫一看，慈禧太后坐在椅子上，身穿平时的黄色袍子，头发是梳着两把头，擦了满脸的脂粉，心里不由得闷闷不乐。跪地请安以后，只听慈禧太后开口说： 礼部方才呈进来行礼的单子，不知你看过没有？怎么也将我列入行礼之中吗？这个规矩我不明白是哪朝哪代传下来的，所以召见王爷想问个清楚。 回太后，礼部你的单子臣看过了，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啊。 嗯，没什么不妥之处，你脑子是怎么想的？她是皇太后，难道我不是吗？既然同是皇太后，为什么要我给她穿孝行礼？再说了，穆宗义皇帝是我亲生的儿子，而他却未曾生过儿子，难道他是比我尊贵不成吗？ 太后，这是我朝的家法，请太后遵守。 哼，什么家法不家法，我不听，我只想请王爷把这个理儿给我说清楚了。 恭亲王见他那身打扮了，心里就不愉快，再一听他连祖宗定下的规矩也敢不遵从，不由得心里来气儿了，据理力争： 那孝贞显、慈安太后乃我文宗皇帝之皇后，太后当然要去穿孝行礼。 闻听此言，慈禧太后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想反驳却又找不到词儿，索性耍起横来： 我就是不穿孝行礼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 臣不敢，只是这乃我朝家法，皇太后 您只需经得礼部同意，臣一定遵旨。 好，你下去，莲英，去把严勋、李红枣给我传进来。 听到慈禧太后为这事儿召见自己，把这个李红枣吓得够呛，颤抖着对严勋说：“ 严大人，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弄不好咱俩可要丢了这乌纱帽啊！” 看到李红枣这样子，严勋冷笑着说：“哎哎，李大人啊，咱们执子典礼岂能不依礼办事啊？如若不然，不但贻笑后人，而且也没脸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。我想好了，纵然是一死，也要抗争一番。”听了严勋的话，李红枣顿时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。等李红枣、严勋进到宫里，不等跪地请安，只听慈禧太后已经开口了：“那孝贞显皇后大丧行李单，你们是怎么拟的？我为什么要去穿孝行李呢？” 皇后，此乃我朝先例，臣等不敢妄推。 什么前例后例我不管，如果我死在他前边，他也该给我穿孝行李吗？你们讲。 严勋回答：“ 太后圣明，想必应该知道，这是例行行礼。” 慈禧太后知道，这是在说慈安太后是正宫出身，她是贵妃出身，不由得又大声喊道：“ 我不行礼又能怎样？ 臣等不敢怎样，但臣等罪该万死，有一言奏明，请太后重听。”“ 说来我听听。”“ 太后，您如果以文宗显皇帝为皇帝，以孝宗显皇后为皇后，子应照例行礼，如其不然，可以不去穿孝行礼，只是请太后免去臣等官职。” 严勋这几句话犹如利刃，深深地刺在慈禧太后的心尖儿。虽说不满，可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，一时间连一句话也回答不出，愣了大半天，这才咬牙切齿地说：“ 下去，我行礼就是了。” 两番交手，两次失败。一向争强好胜、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怎能咽下这口气？大丧过后，慈禧太后便常常和李莲英商量，想借机革掉恭亲王的职务。但平日里恭亲王奉公守法、办事公正，从来也没有失职之处，想革他的职却找不到适当借口，这可把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给吓坏了。然而事有凑巧，光绪十年云南报销案，中法战事接踵而来，终于使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如愿以偿。向来军费的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之道，遇上这种事，他们都想趁机为自己捞点油水，而那些地方官员们更想趁机虚报账目，发笔横财。云南的报销案在光绪九年年底就已经发动，派出了永章府、鸳鸯章携带巨资来京打点，太常寺正卿钟瑞卿为军机章京，与军机大臣景莲以及军机大臣身份署理部务的王文韶的关系非常好，因此二人一到京就找上了钟瑞卿，上下打点一番，将报销一事顺利了结。然而凡属于军费报销的案子，虽然由户部主管司承办，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，牵涉非常广。而潘英章只在户部上下打点， 却忘了兵部和工部。当时任户部长堂严敬明正大刀阔斧地整顿户部，便有人趁机将这件事给捅了出来。由于涉及军机大臣，于是严敬明赶紧上奏，恭亲王身为首席军机大臣，属下涉嫌受贿，他当然难辞其咎。慈禧太后坐在椅子上，得意洋洋地开口了：“恭王爷，户部堂官严敬明所奏云南报销这事，你可知晓啊？”“ 禀太后，臣已有耳闻。”“ 你看该怎么处置呢？”“ 皇太后圣明，像这类事情总要有个确实证据，不能得着风就是雨，所以污蔑大臣这个风气绝不可以。”“ 哦，当然，凡事要凭依据，你呀去查问一下，问清了再说。” 恭亲王心想：“让我去查，将来你再给我安个徇私情的帽子。” 恭亲王略思考，回答说：“ 太后，臣为首席军机大臣，而这事又涉及景莲、王文韶二人，可否另派王公大臣调查？”“ 可以，派纯王好了。翁同和为人还公正，让他一起问。” 于是当即拟了一道旨，说是视为朝廷体制，众臣名皆有关，着派纯亲王、翁同和详加询问，一定要确实凭据，即行复奏。李莲英听到消息顿时来劲儿了，急忙吩咐李三顺：“三顺，快去把孙大人请来。”孙大人是谁呢？他是工部左侍郎孙玉文，是山东济宁州人，乃道光朝体仁阁大学士孙玉麻的孙子，咸丰朝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儿子，咸丰六年会试一甲第二名，授为翰林院编修。他在籍期间，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，曾兴办团练，后来抗捐被人弹劾，那时候恭亲王秉政，以其世受国恩，守抗捐饷，非常的痛恶之，将他革职了。因此他对恭亲王恨之入骨，后来通过投奔纯亲王巴结李莲英，逐渐又被重用。李莲英这会儿要成就好事，自然就找上了他。孙玉文一听李莲英找他，急忙三步并作两步跑来：“ 总管近日可好？不知换下官有什么事啊？”“ 啊，孙大人，你近来怎么这么糊涂啊？ 云南报销案一事你可知晓啊？” 孙玉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 我听了些，这有什么呀？”“ 你呀，这可是个升官的好机会，你不想吗？”“ 怎么说呀？” 孙玉文依旧不明白。近日恭亲王恃宠专权，藐视太后，我听说云南报销一事，恭亲王和宝云都是收了贿赂，你是朝廷重臣，岂可袖手旁观呢？现在还不明白吗？” 哦，明白明白了，谢总管提醒，我这就回去办。” 说着转身疾步而去了。回到家里，取出笔墨纸砚，孙玉文便忙开了。孙夫人看他这副急急忙忙的样子，禁不住问道：“ 老爷，又有什么事啊？连饭都顾不上吃。”“ 哈哈，好事啊，大大的好事，幸亏李总管提醒，不然我还真护士了。”“ 老爷，到底什么事啊？”“ 恭亲王现在依仗权势藐视朝廷，太后极为不满，云南报销案 竟连王文韶涉嫌受贿，他主管军机处岂能没有责任？我借机参他一本，你说会怎么样？ 哎，老爷，现在只是传闻，没什么确凿证据，您可千万要慎重啊。 别说了，真是妇人之见，有了确凿证据，我再上奏点个屁用。出去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孙玉文的折子便到了慈禧太后手里。拿着那折子，慈禧太后会心的笑了。恰好在这时候，报销案已经有了眉目。警联王文韶虽然实际没有接受贿赂，但却有疏于职守之责，这不是个绝好的机会吗？站在一边的李莲英忍不住开口说：“ 老佛爷，奴才看该是动他的时候了吧？” 慈禧太后看看李莲英，笑着点点头：“ 却传恭亲王进宫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痴痴的等。 安眠药，先睡着了。 钱呢？别慌。再喊，我就弄死你。 乔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，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。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，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你俩过去。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？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。 是吧？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。 于南、王千源、南宫敏领衔主演。 放开我！ 根据虚衣瓜小说《半色的月亮》改编。 密码是多少？说。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。 把密码告诉他。就这样问你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，他来家里看过。 没有啊， 放开我！ 我觉得我跟乔北，我们俩会。 一盏灯，一个人，被忧郁附身。相框中的我们，落满了灰尘。一颗心荒芜了，像一座空城。墙上的旧时钟，也悄然无声。游荡在冥想中，慢慢失了神。打乱的零散的回忆不完整、我漂浮在浅水中，意识却下沉，慌乱的跟着脚，找不到支撑。嘲笑声，笑我笨，笑我不会脱身。我的难度太顽固，之后蜕变的灵魂，换一种眼神，换个笑容，换一个身份，幻觉幻觉，血液灼烧的黑夜。我的难度太顽固，拥有倔强的灵魂，在我前一步就成真。重生，胜利一个人。 北京时间22:20。